第27集，我睡不着。侮辱人的方式有很多种，季行辰选择了对我最暴击的。夸你老公就夸你老公，变相贬低我干嘛？喂喂，请问25岁的我你还活着吗？你再不回来我们就都别活了吧，我要被你媳妇给气死了。我很气，但念在季行辰对我的好，我也发不起来火。说真的，陈哥，你的脾气也挺不讨喜的。在我自己的审美偏好上，我总归是有发言权的。你性格太强势了，我喜欢乖一些的。我给出建议，教季行辰怎么攻略他25岁的老公。我最吃示弱那一套，你哪怕以退为进的服个软，我都能被拿捏到。季行辰手里的书半天都没翻到下一页，我以为说到他的痛处了，季行辰却突然勾出一个毅力的笑，用又低又缓的语气温声说道： 谁跟你说的我不会服软？ 我隐隐的在季行辰的语境里闻到了汽车尾气的味道。这不是我这个纯情少男盖来的局，我闭麦了。划完水还是要看书，没办法，季行辰还在看。季行辰真是太卷了，我明明是来公司里当老板的，我以这种方式找到了回到校园的感觉。陈哥歇会儿吧，我头都看晕了，好累的。 25岁的你从没跟我说过累字。 哼，激我是吧？我会上这么简单的激将法的当吗？我啃了一下午的书，哼。晚间下班后，前来约我去他的酒吧里喝两杯。上次约他们喝酒的我，用了下次一定的鸽子术估了他。其实啊，我还挺想用酒精来放空一下自己。我已经从一觉醒来人生快进了6年的惊喜中拼好了三观，但是这事儿的后劲冲击实在太大，不能细想。当一个人陌生于周围的一切，陌生于自己，怀疑周围的一切，并对自己产生种种怀疑时，本身就足够令人不安的。我这几天老是听从季行辰的安排，也是为了用忙碌充实自己。逃避虽然可耻，但是管用。今天的我又是过着中老年人作息的养生人，我跟条自我晾晒的咸鱼一样瘫在床上。19岁的我熬两个通宵，还能生龙活虎的在游戏里端着 AK47 大杀四方，眼睛都不带多眨一下。现在的我只想安详地闭上眼，盖上我的小被子啊，不，盖上我的双人大床被，好好休息一下。季行辰说25岁的我从没跟他说过累字，我觉得25岁的我在装逼。虽然男人不能说自己不行，但我能觉出我这具身体有点虚乏。此虚并非体能上的虚，体力倒是见长，脑力却不怎么能跟得上。也不知是不是我和这具身体还没兼容好，先前记员工名字时就感觉到我在记的存储速度上变差了不少，前19年的记忆也在快速消散，好像那些昨日本就是我6年前的经历。连带着我对沈鱼的喜欢都在减淡，为了加强羁绊，我跟沈鱼发送问候消息诉说想念。沈鱼回复我： 李宇正，你别感动自己了，我们之间没那么深的感情。 我对沈鱼的感情是喜欢，爱情如果有刻度的话，那么沈鱼在我的心中还停留在喜欢的进度上，即使在正确的时间线直至分手，我们也没达到挚爱的高度，因为我将与爱有关的称呼都给了季行辰。但这并不代表沈鱼可以轻视我们的曾经，在他之前我从未对谁动过真心， 他对19岁的我来说就是唯一。沈瑜这话如果说给正确时间线上的19岁的我听，我必然会非常心伤。然而现在的这具身体的心脏未免过于坚硬冷血，毫无波动地消化掉了这些负面信息。少有的几次心痛都是在面对纪星辰时，这使我愈发厌恶被同化成25岁的我。心烦意乱的我逃进了梦里，然而已经发生的事情总要面对，那些被我抛在脑后的六年记忆在梦里探出了爪牙，对19岁的我穷追不舍。夜半时我突然惊醒了，半宿乱梦，睡了比没睡还难受。睁眼时被梦魇碾压过的心脏还在砰砰乱跳，脑海深处如同被海水淹过了似的嗡鸣作响，周遭黑暗幽静的异地环境忽然令我有种强烈的迷失感。人类群居的本能令不属于这个时空的我迫切地想要从熟悉的人身上找到我与这个世界的联系。我的手指从沈瑜和好友们的号码上逐次掠过，最后随便套了件衣服打算回趟家。不知道美容觉被打扰的慈母新仇旧怨下会以怎样的手法与我谈心。踢踢踏踏地下楼后，我在空气里闻到了一股焦苦的咖啡味，次卧的门半掩着，自门缝里延展出一道明亮的光线。纪行辰竟然还没休息，正开着笔记本电脑办公的纪行辰眉头微锁，眉宇间有着深重的倦色。纪行辰近期的工作本就繁忙，情感突遭变故，白天都耗在我的公司，这会儿又要熬夜处理他们公司的事情。最累的原来不是我。纪行辰从屏幕前抬起视线看了我一眼，眼角眉梢的锐气都变得郁结寡淡。 你怎么还不睡？有事儿？ 我的心情还没从梦魇的海水里晾干，想找个人聊聊，对方是纪星辰也行。 睡了，做噩梦了，又醒了。 我不请自来地从门口挪进了次卧，坐在了床上，没话找话。 你什么时候睡啊？ 马上。 纪星辰背对着我，睡袍的衣襟没拢严，敞露出肩颈处起伏的骨线，灯光下肤色银白的仿若初雪，斑红的情欲痕迹还在上面开着，但颜色已经褪得很淡了，不用多久便会彻底消融干净。我心思微滞，收回了视线。 25岁的我是不是有什么病啊？连觉都睡不好。 我被灌了一脑袋的记忆碎片，却什么都拼不出来，脑神经都要过载烧死机了。床还挺软，枕头也挺软，我逐渐没骨头似的瘫在了床上，哼唧道： 陈哥，我头疼。 近前突然飘来一股温热的奶香，我睁开眼看到举到我面前的那只拿着杯子的手。